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，金永南同志、黄炳瑞同志、朴凤柱同志、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，由党委员长、在平壤市的党中央委员会领导机关成员、最高人民会议议员、党武装力量、政权机关、群众团体、各省中央机关干部9月9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钟同志表示了崇高的敬意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钟同志立向两旁树立着党旗和国旗，由朝鲜人民军、陆军、海军、航空及防空军、工农赤卫军仪仗队整齐的排列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立项，由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会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名义送到花篮敬献。两位伟大领袖立项，由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、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联名送到花篮敬献。还有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联名送到花篮敬献。